8 PM, 北京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来自海外有家的特邀嘉宾，凤凰网房产频道的编辑孟月。孟月你好。 哎，您好戴老师。 嗯，孟月呢在英国有过非常难忘的2年半的学习经历啊，给自己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印象。那我想问问，除了这段学习的收获之外哈，你觉得这2年半的光阴对你个人成长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其实这2年半说句实话还是很锻炼人的，因为是完全到了一个陌生的一个环境，然后你有着陌生的语言和一些完全基本上不熟悉的这些朋友们，所以说一切都是从头开始，而且你没有了父母的帮忙，一切都完全凭着自己，甭管是你吃喝住行购物旅游，这些都是全全靠自己，很爽的一件事情，但从中也有不少的麻烦。 是，我记得之前呢，我们采访过一位海外有家的嘉宾哈，他就说，他个人认为呢，留学吃苦就是留学的一部分。他说现在很多的家长啊，在孩子留学的时候就给孩子买好房子了。 会有会有， 对，所谓的以房养学等等啊，他个人呢就不太赞成这个做法，他觉得这样的话等于这个小孩到哪儿都有一个很温暖的庇护啊，就是留学那种独特的，哎，让人能够快速成长的，能够对应多种复杂环境的这种能力呢，可能就会失去不少。你赞成这样的说法吗？ 其实在以房养学这件事情啊，我一向都持一个中立的这么一个观点。怎么说呢，如果说你真是长久，比如说3年或者3年以上，你需要在海外有这种留学经历的，不妨那就是提前，如果家里手头宽裕，就去买一栋房子。从怎么说呢，从这个经济上面来讲的话，咱们买完了之后房价涨起来之后离开再去卖，其实也是有赚的。并且呢，你自己家里的这个经济的花销也不算是很大，因为最后是能平衡回来的。可以说是这样，是避免了不少租房的这个麻烦。可是同时也失去了租房的这个乐趣。 可能也会带来一些其他的麻烦。 对， 买房子 是 护理房子招房客也都是一种麻烦。 保险呀，尤其在国外的保险呀、税呀，然后你每个月或者每年要去付的这种水电费呀，这都是也是需要自己打理的。各有优劣，说实话，各有优劣。 省去了这个麻烦，可能就多了别的麻烦。 对， 要靠自己去把握和平衡了啊。好，那刚才呢孟月说啊，在英国留下了2年半的这个美好的时光哈，今天回忆起来有很多快乐的回忆啊。那我相信跟朋友们一起来生活，完全独立的一起生活，是对你来说可能是一个挺新奇的经历，因为在国内可能都是独生子女哈， 对， 自己跟父母一起生活，那么到了英国学习的时候呢，就跟朋友们在一起共住在一套房子里面了啊。那么想问问你，你当时是怎么样来选择这个与你合租的室友呢？ 我们一般留学生都说什么呢？说室友这个缘分啊，不亚于夫妻，完全凭命。碰上好的室友呢是命好，尤其是在刚开始到这个英国的地方租学校的房子，你是不可能选择室友的，因为你也不知道跟你同住这一层的人会是谁。你有的孩子可能心比较重的，他会比较焦虑一些，但是像我这种心比较大的，我可能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每敲开一个房门都是一个惊喜。像是我们那本科那会儿的最大的惊喜是一个巴西的一个妹子叫做图安妮， 很可爱的巴西妹子，很马虎很辣乎的女孩子，做饭呀、经常烧焦啊，冰箱里的食物经常放到发霉，或者说是可能我们将说她又在培养一种新型的细菌。但是她也带给了不少的快乐，大家说巴西人民很热情，他们真的是能歌善舞的，经常一开心了就会给我们跳一段，教我们跳，可能叫跳拉丁啊，跳恰恰呀、啊，所以说各有优劣也是。 所以说遇到好室友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缘分啊。你有什么好玩的故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最好玩的故事应该是我们和法国孩子们在一起，算是中法厨艺大比拼吧，是两 厨艺大比拼， 对对对， 世界两大菜系啊， 真是 比拼了啊！ 两个有最有美食的两个这个国度，像是我去烙的这个馅饼，那天是我自己个人爱吃馅嘛，北京孩子，然后我给他们烙的是这个牛肉白菜的馅饼，他们说他们不能输，这是一句原话，从英文翻译过来说他们不能输，他们烙什么呢？他们烙的是法式的馅饼。 哦，有什么不同吗？ 有，就是呢。这个面粉的选用呢不一样，我们选用的是普通的这个白面，他们用的就是那个类似于意大利面，是那种是黄色的那种面粉。咱们是放在平底锅里搁油煎，他们是刷上油搁烤箱里烤，但说实话都是把馅儿包进去。我包的呢是牛肉白菜混着这个酱油和盐，他们包的是火腿和起司，里面就是搁了点盐搁了点糖。实话就发现出来其实好多就是大家是相同的东西，最后拿出来发现其实长得都差不多，吃到嘴里也都是差不多的味道。 那你们的比拼结果怎么样呢？ 比拼结果就是第二天有一个人吃到了肠胃炎，然后之后大家吃的都有点消化不良，因为太开心了，那天玩的又喝然后又吃，说实话喝酒这件事情不可避免。所以说结果导致第二天有一个法国孩子很淡定的吃出了一个肠胃炎的毛病，去了学校的医院嘛。对，这是很尴尬的一件事情。 非常美好的回忆啊，很快乐的回忆啊。那么再想问问你啊，你在英国留学了两年半的时间，那么最后的半年呢是自己搬出来住，之前呢是住在学校的这个学生公寓里面。那你认为你回顾起来算一算，在英国你的这个租房的花销占你整个留学开销的比例大概是怎么样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比例，应该是我个人好旅游嘛，所以我的整年的这个开销其实实话是比较大的。但是我在这个穿着上面没有太多的讲究。也不化妆，所以这方面呢我的钱是省了下来放在旅游里面。租房大概应该占了整个开销的三分之一要多。 哦， 对，英国的房子是大家都知道是出了名的贵，真的是首屈一指的贵。所以 即便小城市也是如此。 对，即便小城市也是如此，因为你按照整体来算的话，可能如果你要在伦敦可能会占到大概二分之一的地方， 50%。 对对对，伦敦会更贵，伦敦的地价包括学生公寓，你像是我在卡迪夫一周是120镑，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姐妹儿，她是在伦敦，她就每周是大概在150镑。 哦，的确是，看来这个租房的费用是整个留学费用里非常大的一块， 非常大的一块。所以为什么其实当初我说如果三年你在英国要待到三年或三年以上的话建议买房，有实力的话建议买房，因为你在一个是房产升值之后你可以把学费是赚回来，学费是赚回来的。再一就是你不用是经常去担心这个租房啊、搬家呀，带这些整体 麻烦， 对，会省很多的事情。 那么你觉得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这个房租的差价大吗？ 大，其实大的还是很明显的。 哦，举个例子呢？ 举个例子就是像是在比如说在伦敦的话，还是以我那个朋友而言，他们在外面自己单独租房。这一个月的开销，租房的话一个人应该也是在400镑左右一个月。但是如果说像是在我们卡迪夫这个地方，可能你也就在320镑左右。其实这中间一下差出去了1000块钱，对，对，1000块钱差不多人民币。 那卡迪夫算是一个中型城市了吗？ 卡迪夫虽然是威尔士的首都，但它的其实主要的商业街就一条，它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城镇。在英国我们都说除了伦敦以外的地方你都可以用你的脚步去丈量。 在海外，一间房，一座城，一群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海外有个家。 那么在英国你生活了2年多哈，这中间搬过几次家？ 我搬算少的，我就搬过三次吧，三次半算是，因为有一次是最后几天去直接去租的酒店嘛， 嗯， 算三次半吧。 嗯，其中最喜欢的、最难忘的一套房子是什么？ 最难忘的那套房子，说实话还是在我本科的时候的学生公寓。 嗯， 因为我本科在那个地方是一个郊区，很真的很郊区的地方，那栋楼三面都是田地，很美，就是一眼望不过去的田。在春天的时候，你会看到一眼望不过去的油菜花，黄灿灿的一片，那块是最好的，又很安静、很惬意的环境。但是到如果跟城市去比较的话，它没有城市的这种喧嚣，但是它也有它不方便的地方，就在于像英国，可能一到下午四五点钟，它的商店全都会关门了，你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他不说像是咱们这种大型城市里面一开开到九十点钟、 嗯、 这个没有的情况， 正好可以安心学习。 对，确实确实是，尤其那会儿在写毕业论文的时候，你除了你的宿舍和健身房以外，你就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了。 嗯，可以专心学习。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很惬意的乡村生活环境。 嗯， 比较我以前在大城市长大的这种经历而言，它对于我而言是嗯最值得去回味的，也是最留恋的一段时光。 嗯，这是本科时代住的这套房子啊。那后面的几套房子有什么不同呢？ 后面主要是因为也是走到了城市去住嘛，它的喧嚣就又回来了、嗯、但是好就好在最后的那套小房子，因为有前后有花园嘛，赶上一个很好的夏天，我们经常是在一块种种花，然后去有时候喂喂鸟、喂喂鸽子、逗逗湖里的天鹅，也是一种很怎么说很惬意的很传统的英国式生活。 是的。那么刚才呢，孟月是分享了两段在学生公寓里生活的回忆啊。 嗯， 那么后来呢，你也曾经出去自己租房子，你的房东怎么样？你觉得自己还算幸运吗？ 我觉得我算是幸运的。 嗯， 房东人很好，因为我跟他们周边的邻居去打听过这个房东，因为我也害怕会遇到那种不靠谱的房东，然后之后会自己遭遇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嗯， 金钱损失还是单拎的，尤其是这种纠纷呐、啊，比如说合同上的纠纷呀、啊，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又卡在了语言这个关上面。 嗯， 我的房东还是很好的，他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英国的富人，然后他那套房子也是就主要租给当地的学生嘛，在学校边上，他每周会把这个房子打扫得很干净，他会过来帮你吸一遍地毯，然后、 哦、 对，他会帮你过来帮你吸一遍地毯，然后清理一下厨房。 嗯， 再加上我们四个姑娘呢是比较四个有洁癖的姑娘、 哦、 所以每次他都 会，他也很幸运， 对，他也很幸运，他就说其实你们的厨房不用我来收拾，你们收拾比我家还要干净，所以说大家彼此是一种合作的形式，而不是对立的形式、 嗯、 不要把自己和你的房东想成一个对立面、 嗯、 他不是你的敌人。 嗯， 有的还就是真是跟那个房东较劲，人家说你必须要把这个碗刷干净，然后他说我就不，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青春期的叛逆，可以这么说。 嗯， 但是确实也有这样的学生，他比较懒，这个盘子可能碗呀在厨房里堆到那种 邋遢的生活习惯， 很邋遢生活习惯，他会、嗯、就是你就觉得可能在招蟑螂，可能一个月都不会刷的。我们在本科的时候也遇上过这样的孩子，就他的电饭煲明确的，我跟着保洁员说不要打开，打开你会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生化武器。因为他已经在里面，你会看到有绿色、蓝色和黄色三种不一样的菌群。 嗯，他真是一个超级的一个抵抗各种病菌入侵的一个综合体了。 对，最神奇的他是学医药学的。 哦， 我想他应该能把自己很开心的医好。 看来他有培养各种细菌的兴趣。 应该是，他在这方面应该是个能手。 嗯，所以留学生活也可以见识到各种各样不同的人、不同的室友啊，有不同的生活习惯啊。 对， 我想遇到一个好房东呢，是你们的幸运。同时呢，遇到一个好房客呢，也是房东的幸运。 确实，我们是彼此的好伙伴。 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政策信息，真实的海外生活故事，全面的海外居住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六点八点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来自海外有家的特邀顾问，凤凰网房产频道的编辑孟月。孟月呢，与我们一起分享他在英国学习和租房的经历啊。嗯，前面呢，我们谈了在英国难忘的租房生活，英国的房东啊，自己最喜欢的一套房子啊。下面呢，我们就要谈谈留学生在英国租房子的时候啊，在选址上应该特别注意些什么吗？ 选址这是一个很重要而且是大家越来越关心的一个话题的、也知道现在欧洲并不像以前那么的太平了。虽然英国把控很严，但是依旧会有存在很多的这个治安性的问题。主要一个是还是先说的，刚到那一个新的地方最好选安全的地方，就是学校的公寓。你可以先住大概三个月，对，三个月你把周边的情况摸清楚了，一定要看社区里面最多的是到底是，这里面不涉及到任何的比如说人种的歧视啊或者什么的，但是确实是大家的文化生活有差异，一定要看清楚你的周边的这个社区是一个什么样的社区，里面主要是什么样的人去进行居住。尤其是如果不会看，你也不能去敲人家门的话，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看这个街道的整洁程度，因为他们会把垃圾桶就放在他们的院子外面，如果说这个街道里面的垃圾满地都是，然后这垃圾桶就是横七竖八的躺在这个街上面，垃圾遍地无人管，在小的胡同里面有堆满了旧的这种家电的话，这样的社区我建议大家最好一个是不要单独进入，一个是不要去选址去居住，因为他们通过这个环境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生活质量并不高，也就能够去猜出来大概他们在这里面生活人的层次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出于安全考虑啊，就不要单独去想，可能他房租会便宜，真的会很便宜，但是出于个人的生活安全的话，最好选择那种就是街道很干净很整洁，然后每家的前后花园都很规整的这样子的社区去进行居住，你自己也会很有安全感。他也不会有很闹，因为像是在尤其在市中心的一些地方，他们会英国人很好喝酒嘛，但是一杯就倒，所以他们有很多的酒闹，大家也就知道像是尤其是在世界杯啊或者每年足球联赛的这个期间，英国的这足球流氓是世界出了名的，他们会把你家里的这个花啊草啊全都拔了，然后把你的墙踢倒，然后拿酒瓶子去砸你家玻璃，去砸你的门，这都是我们遇到的情况。真心就是 那你们怎么来应对呢？ 一个就是轻易的在晚上一定要记得把门把窗都锁好，他砸你院子的东西不要紧，但是千万不要让他破门而入。下一个就是可能说的夸张一点，买一个棒球棒放在你的门口，就如果真的是有这个人在不停的在闹事的话，你不如就是拿着这个棒子，他会通过这个门看见你的样子，很凶的告诉他离开我的家，不然我打死你。 这是一种自卫的手段， 而且其实我建议的是大家不要有就是不要是一屋都是姑娘住，最好是就是有几个男孩子在，可能一屋六个人，比如说两个男孩子四个姑娘，他是分上下层的嘛，可能姑娘在上面，然后小伙子们在下面，彼此之间有个安全感。这是很重要的，大家最好是拉帮结派。 那么在你看来哈，在英国留学的时候，这个安全问题已经是个很大的问题了，是特别需要注意和防范的。 特别需要注意，尤其是晚上不要自己一个人去走这个夜路，或者去一些没有路灯的地方，因为尤其英国人他们喝完酒之后他们是比较开放，但是可能在咱们的思维里面这样并不安全。也会遇到会有比如说流氓向你吹口哨啊，或者说是然后听到一些比如说像是不安全治安这种隐患的这个新闻呀，当地也都会有报道，而且是不能说时常发生吧，但隔三差五总出来一个。 那说说看你在英国留学你听说到的啊，或者说你本人亲自遇到的一个并不那么愉快的经历呢，也来提示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 并不愉快的一个经历，就有一次我们在看两个学校之间的这个橄榄球赛，结果一个英国孩子呢他就喝多了，他就去调戏我身边的那个巴西的那个姑娘，巴西的那个妹子呢她是属于是比较软弱型，她一直在躲，所以我当时因为我们俩一直在聊天嘛，我就过去去护了她一把，然后英国孩子就指着我就说你一个这个中国人跟这里瞎掺和什么事情，然后很可惜的就是他的门牙从此再也没有长在他的牙床上。 为什么？ 因为被我一拳干了下来。 哎呦，看来你是一女汉子啊。 对对，因为是我是这样子，就他不跟我动手，他不去推搡我的话，那么我也是不会去还击的。但如果你要是推搡我的话，毕竟我是一个很壮的一个个头，我也会告诉他们中国人虽然不是每个人都会功夫，但是我一定能让你的门牙再也找不到家。 那么就狠狠地回击了一拳。 对，我就告诉他之后，一个是远离我，一个是如果说你要是再这样子的话，那么我肯定会通知校方。会让校方来处理这件事情，并且因为我周边是我是保证有人在给我作证的情况之下我才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不是我牵起的，不是我闹的事。而且我是属于自我防卫。这很重要一件事情，该挥拳头的时候我的建议还是挥拳头。 那后来这事儿怎么处理的呢？门牙真掉了？ 哦，他的门牙是真掉的，因为当时我眼看着他把门牙吐了下来，然后 估计这门牙可能也不是很牢了。 我估计是，应该是这个样子。然后反正大家就是相互的，他是先给我赔礼道歉，之后我再给他赔礼道歉，这件事情也就算过去了。 哎，那镶一颗牙其实还挺贵的。 嗨，那是他自己的事情了。毕竟我们 后来这个事儿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 这件事情后来其实也就是跟校方，其实我也是做了一个沟通。这件事情，我们的老师其实在私底下还跟我说，其实说你这样自我反击是对的。 嗯， 他们会提倡女生要自己保护自己，不要说是被这种男孩子欺负之后，你就是满世界的跑，这是不可以的。 嗯， 再一个就是虽然说可能会稍微有一点过火， 嗯， 但是在当时的应激情况之下，我只能这么做，要不然就是可能去任他去欺负你。如果他第一把推搡了你，你没有去进行反击的话，像是他们这种比较年轻气盛的孩子，不知轻重，他会再进一步的去侵犯。该保护自己的时候去保护自己，就相互道个歉就好了。 那像孟月，你是比较健壮的女孩子， 对对对。 那如果恰好是一个很文弱的姑娘，她该怎么做呢？ 一个是在这种情况下最好啊，如果说看周边有喝醉了的这个男孩子在闹事的话，一个是远离，咱们不去惹这件事情，咱们可以去稍微去远离一下。再一个的话，打不过就跑呗。这还不行吗？对吧？但是一定要记住留有证据，如果说是然后进行必要的自我反击。人被逼急了的时候，兔子还咬人呢。 嗯， 所以说该反击的时候还是反击，然后一定要通知校方，这件事情一定要通知校方。 嗯， 如果学校是不去给你去做这个保护的话，很简单，可以通知一个事情，如果严重到一定程度，通知当地的大使馆的办事处。 嗯， 大使馆会进行帮助的，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嗯，那今天呢，我们真的是花了不小的时间哈，谈了留学生在英国居住的安全问题哈。 嗯， 那我想孟月之所以谈到这么长时间谈这个问题呢，也是因为这的的确确可能是摆在每一位到英国留学的学生要面对的问题哈。 对， 如何来面对它，如何正确处理它，那这里面呢都是要有技巧的哈，也是应该特别放在心上，特别要提醒大家来注意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国内生活可能会被家人呢保护得非常好。 对， 哎，然后呢社会治安相对来说比较平稳啊，所以说 很平稳了，已经 这方面就没有什么经验。那其实真的是出国在外呢，特别要注意这方面的一个安全的自我保护。 嗯 嗯， 在海外，一间房，一座城，一群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海外有个家。 问问孟月啊，两年半结束了英国生活，准备要回国的时候，那时候心情是怎么样的？ 嗯，一个是很开心吧，因为毕竟我是土生土长在北京的一个孩子。 终于可以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了。 对，我终于不用再忍受英国的这些食物了。 啊，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炸鱼薯条不用再吃了。 终于不用再吃了，不用再吃三明治了。 嗯， 但是也很舍不得，因为毕竟它是对于我而言是一个很惬意很安静的这么一个环境。 嗯， 它有好有坏。 嗯， 虽然说会有争吵，会有不愉快的事情，其实到现在半年过去之后，回过头来再去想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早都已经忘了干干净净了，留下来的全是那些比较美好的。 美好快乐啊，多于那些磕磕绊绊或者是不愉快哈。 对， 是人生里很重要的两年半的时光。 很美好。 你觉得它对你的改变是什么呢？ 我觉得可能变得就是更开朗了吧。 嗯， 因为本来我就是一个很心宽的这么一个心宽体盘嘛。 嗯， 这四个字全占齐全了已经是。你会见到形形色色不同的人，你会知道哦，原来这个世界各个国家的人他们都有了不同的习惯，即使是说为同龄人，但是有可以把这些习惯很完整的去综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最有力的团队建设。 节目的最后呢，我也想请孟月啊来总结一下，大学生到英国去留学的时候租房，最需要注意的几个事项，来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好吗？ 总结来说，租房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从选址来说，一定要选一个很安全很靠谱的社区环境。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去问你的学校，去问国际生帮助中心。 嗯，哪怕房租稍贵一点。 对，哪怕房租稍贵一点，安全第一。 嗯， 再一个就是去找一个靠谱的中介，多看看，货比三家不吃亏。 嗯，那么靠谱中介从哪儿获得呢？ 靠谱中介一个还是说以前的学哥学姐们的经验，然后还有当地的老爷爷老奶奶们，还有就是学校的这个推荐，这三点是非常重要的。多去和当地人去沟通，他们了解的比你了解的要多。在签合同之前，一定要带着中介去把房屋的各个角落安全呀、设施啊都去进行一个仔细的检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